双手可紧扣，不依不舍的背后，这个信念有多温柔。从害怕会被拥有，直到气力不够，十只手指就是绝望是扶手。能开不开心都紧扣，辛不辛苦都接受，是一个成就。可惜我只想与一个人每次一勾。 南天万重随风飘送，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。相思梦，他催醒了我的相思梦，相思有什么用？我走出了丛丛森林，又看到了夕阳红，又看到了夕阳红，又看到了夕阳红。 爱意是负累，相爱似受罪，心底如今满苦泪。旧日情如醉，此际怕再追，偏偏痴心想见你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。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晨曦。国资委目前已经初步建立成规模的基金体系，下一步将加快推动开展投资基金市场化运作，助力国企改革进一步深化。中国银保监会发布通知称，将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扩大到全国范围。日本政府有意在年底前制定新的防卫大纲，作为防卫活动的指导方针。现行防卫大纲2013年12月修改通过，政府将参考恳谈会讨论结果制定新大纲。德国政府在内政部下新设机构，推动网络安全研究，以提供资金等方式开发网络安全技术，减少对美国等其国家的技术依赖。北京游击资源保证基地项目落户遵化，该项目总投资1.2亿元，建成后可实现销售收入7500万元。北京市海淀区最大的共有产权房项目永亮家园开始申购登记，此次申购与以往项目最大的不同是，没有把供给非经济房源数量一刀切的划定为30%。华时代全球短片节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举办了短片展映，现场展映了《家》《龙舟剧》《当偷窥狂遇到偷窃癖》三部去年参加华时代全球短片节的优秀短片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我要天天与你相对，夜夜梦里如水。 千百回。 离别最是吃不消。 真是退如也好，有若狂潮是痛是爱如也好，不需发表。曾为你愿意，我梦想都不要，流言自此心知不会少。浪漫越美妙，离别最是吃不消。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转脸，要就一刻，请不必诸多眷恋。浮尘浪子恩照，哪会没有思念？你我心。 FM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晨曦。张国荣曾说过，人说猫有九条命，而作为电影演员可以超过九条命，因为每一部电影就是一条生命。那么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张国荣的艺术人生。1986年，他在当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季选中一人独占七首歌曲，在当年香港电台龙虎榜上，他有五首冠军歌曲，这两项成绩均为香港众歌手之冠。他凭一首《有谁共鸣》压倒谭咏麟，首夺十大劲歌金曲的压轴大奖金曲金奖。张国荣的迅速走红，使得香港乐坛出现了谭张争霸的局面。在此后的几年中，二人的竞争十分激烈。 是无定，明明是我苦笑却未停，不信命，只信双手去抚平，矛盾是无力去暂停，可会知我心里困倦满腔，夜难静，问有谁共鸣。从前是天真不冷静，爱自由或会忘形，明白是得失总有定，去或留轻松对应，孤单中战斗，可知我实在难受，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，想退后，心里之中我拥有，前去亦全力去寻求，风也清，晚空